大概第三回结尾最重要的部分是黛玉跟宝玉的见面。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最重要的情节的时候，他会有一点点的伏笔。那这个伏笔是说，先让大家感觉到宝玉要出场了。那他用的方法是，黛玉不是要去拜见二舅舅吗？去见贾政，那没有见到。我们看他走过了那个荣禧堂的大厅，看到了整个贾政的这种官派的一种官家气派啊，然后再走到内室，就进到了王夫人的房间。那王夫人就很客气，邀请他到炕上来坐，所以就挤在一起，然后就聊了一下天。王夫人就告诉他说，贾政今天因为有事情啊，所以很忙，没有办法见你，那以后再见好了，没关系，反正都是自己家人。那接下来就跟他说，你要小心，你有一个表哥，那我们这边叫他混世魔王。那这个是妈妈口中讲到的宝玉，就这个王夫人就有一点警告这个黛玉说，你来这边跟姐妹相处都没有问题啊，这些都很好相处的，那只有一个儿子，他这个儿子叫混世魔王，但是你要小心。所以他是由母亲的口中在讲宝玉，然后带出宝玉的那种好像顽劣的个性。可事实上宝玉不只是顽劣的问题啊，宝玉其实比较重要是他个性里面有一个别人不可解的。如果我们已经上过第二回，大家知道就是他也不是大仁也不是大恶，可是我一直觉得这个小说在写这种十几岁的小男孩正在发育的过程里面那种不知天高地厚或者不可解的那个性情写得极好。提到其实我们常常忘掉我们自己那个年龄是蛮怪异的一种脾气跟个性，所以在这个地方王夫人讲出来以后，黛玉的回答很有趣。我们看到黛玉说，哦，我听妈妈讲过，大概就是那个贤玉而生的表哥，那么比我大一岁，也就叫宝玉。接着他就说，我来这边我自然就是跟姐姐妹妹在一起，我怎么会跟表哥在一起？那这里面有一点表示出黛玉的懂事啊，虽然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可是她觉得我到一个人家里，我当然以前那个男女授受不亲，那大部分都是跟姐妹们在一起，不应该会跟这个宝玉在一起的。可是王夫人当然知道这个宝玉根本从来不管这个男女的这种界限，总是跟姐姐妹妹混在一起。所以后来我们就看到在这一段后面的结尾的时候，宝玉跟黛玉见面，那么引出他们两个人的一种仙缘，就是他们之前跟神话世界的一些关系。所以我想我先读一下，大家可以看从王夫人口中讲出来的宝玉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他就说，你舅舅今日斋戒去了啊，就是贾政到去斋戒，那么再见就是以后有机会再见他好了，只是有一句话嘱咐你，有一句话要特别特别的叮咛黛玉。他说，你三个姐妹都极好，以后一处念书认字学针线或是偶一玩笑都有尽让的，就是这些姐妹们都很好相处，也都是很退让的个性，但我不放心的最是一件，我有一个孽根祸胎。你注意到这种只有妈妈口中会讲出这种话啊，就是怎么会生出这么一个儿子出来，孽根祸胎。我们大概不会讲别人的儿子叫孽根祸胎，那自己讲自己儿子的时候是觉得真的是好像冤家相见一样。常常会在父母眼中的儿女，有的时候你就觉得怎么会生出一个偏偏跟他作对的，或者是这么难管教难教养的那个孩子。可是这里面当然又是疼爱，你不疼爱到一个程度，你也不会讲孽根祸胎啊。所以特别注意一下，这种语言绝对就是母亲口中才会讲出来的这种话。他我有一个孽根祸胎，是这家里的混世魔王，今日因庙里还愿去了啊。所以黛玉进贾府的时候宝玉不在，所以我想这里面也可以看到作者在写小说铺排的讲究。就如果假设黛玉进贾府宝玉也在那边，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个冲突，这个冲突到底要写王熙凤还是要写贾母还是要写宝玉。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看到它的层次，黛玉进贾府以后第一个见的是贾母，重点的是贾母，就是她跟贾母的感情。接下来王熙凤出来了，王熙凤出来又是一片这个闪烁光亮，又是一个主题，然后接下来才是宝玉。这样可以了解吗？他的那个层次。所以刚好就是宝玉到庙里去还愿，去进香还愿，尚未回来，晚间你看见便知了啊，就说这个妈妈也不要多说，说晚上你看到就知道。 你只以后不要理他，这些姐妹都不敢沾惹他的啊，就讲出这个小男孩那种顽皮或者是捣蛋的这种感觉。那黛玉就想说，她母亲常常说过，二舅母生的有个表兄，乃贤育而淡，顽劣异常，极恶读书，最喜在内困厮混。内困就是内眷的地方，就是女眷在的地方啊。所以通常男孩子长到某一个年龄，大概就不会往内眷跑。所以宝玉特别喜欢在内困厮混，外祖母又极溺爱，无人敢管。今见王夫人如此说，便知说的是这个表兄了。因陪笑道，舅母说的可是贤育而生的这位哥哥，在家时亦曾听见母亲常说，这位哥哥比我大一岁，小名就唤宝玉，虽极憨顽，在姐妹情中极好的。好，他有一点替宝玉在讲话，就说听说他蛮憨憨的，有一点顽皮，可是倒是对姐妹很好啊，就是对女孩子是感情特别好的，况我来了。你注意后面讲的就是黛玉非常懂礼貌的一种讲法，就是我来了自然只和姐妹一处，兄弟们自是别院另事的，岂有去沾惹之理啊。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女孩子的一个分寸，她就说我来了以后，她大概也让那个舅妈放心，就说他是男孩子，他应该有另外的院子，另外的房子要住，应该不会跟我在一起，我们哪里有沾惹的道理。好像也让这个做舅妈的能够放心。那么照理讲，如果是一般的作者写到这里，你大概觉得宝玉要出场，可是你看到下面这一段啊，作者把它错开了。作者就让黛玉回去，因为贾母要吃晚饭了，贾母要吃晚饭就要等黛玉过来一起吃晚饭，然后他就让你看到一个贾母这样的一个贵族的老太太要吃饭的时候那种排场。你看到最明显就是他的媳妇辈，他的媳妇就贾赦的太太邢夫人，还有贾政的太太王夫人都要站在那边的，就是贾母吃饭这些人不能坐，还有孙子辈的媳妇，就贾珠的太太李纨，还有这个王熙凤都在旁边拿筷子拿条羹夹菜递菜。可是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小姐啊，就是迎春探春袭春黛玉是坐在旁边吃饭的，可是媳妇所有做媳妇的都不能坐下来。所以这个排场大概我们现在也不太知道，就是以前一个女孩子嫁过去的时候有一段日子真的很苦，所以我们现在说什么媳妇熬成婆，那大概很难理会那个熬那个意义，可是以前大概真的是熬，就是熬到婆婆了她才能够坐下来了，那不然的话做媳妇的话她全部是站着。其实我童年的时候大概在我们附近邻居都还看到这种状况，在台湾很多的家庭里也都是男的先吃饭，然后女的都是在忙的。那么所以下面这一段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贾母吃饭的这个情况啊。所以我们跳过一点点的部分，就是他把黛玉又带回家了，王夫人带黛玉回到贾府，回到那个贾母的院子，然后经过了一个房子，经过这房子的时候他特别指给他看说，这是你凤姐姐的屋子，就是王熙凤的屋子，这是你凤姐姐的屋子，回来你好往这里找她，少什么东西只管和她说就是了。好，这个时候你看到王夫人特别指定了黛玉说，这个房子是王熙凤住的，那你如果少什么东西你找王熙凤拿。那么王熙凤管家的重点再一次被强调，记不记得我们早上提到王熙凤自己已经交代过，可是现在是由王夫人的口中再一次告诉黛玉说，你如果缺什么东西要什么东西你就跟王熙凤要啊。所以他那个管家的身份，而且很明显这个房子王熙凤房子就在贾母的后院，是跟贾母的房子连在一起的啊，所以他这个整个空间的感觉也就比较清楚了。然后这个院门上也有四五个总脚的小厮垂手而立。总脚我们现在不太容易懂啊，古代的时候的小孩子叫垂髫，就是头发是垂下来的，那么到十三四岁的时候就会梳起来，往上梳叫总脚，就扎起来的。所以小的时候因为那个小孩子头发还比较少，都是垂下来的，那么往上梳的时候大概就是成年，就是少年的这个时期，所以指的是四五个才总脚的小厮，就是十三四岁的小男孩，大概顶多大概就十五岁左右啊，十五岁左右这种总脚的小厮，就是小男孩，就是伺候的站在那个地方。然后王夫人 就带了黛玉穿过一个东西穿堂，然后就是贾母的后院。记不记得早上我们讲到王熙凤进来就从后院进来，所以他们现在走的路就是王熙凤的房子到贾母房子。所以在图上面看的比较清楚，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关系位置，因为王熙凤住的管家的位置跟贾母的院子是通在一起啊，可以连接在一起的，这个部分便是贾母的后院。好，然后进到后房门，已有多人在此伺候，见王夫人来了方安桌椅。这个地方也许有些朋友不太容易了解啊，就是说要吃晚饭，贾母要吃晚饭，很多人就在伺候，都在准备要吃晚饭，可是要王夫人到了以后才敢安置桌椅。为什么？因为王夫人是儿媳妇，就是伺候贾母吃饭责任最大的是王夫人。那王夫人因为他们是一个贵族夫人，她不见得真的自己要去搬椅子啊、摆筷子这些东西，可是她到了以后别人才能够帮她摆，等于是替她来摆这个东西。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王夫人等于是一个伺候贾母的一个真正的儿媳妇的角色。那么这个儿媳妇可以命令底下的人帮她，可她不到场别人不敢做这件事情。好，这里面都可以看到这种大家族的一种气派或者规矩森严啊，规矩森严的关系。方安桌椅，然后贾珠之妻李氏捧饭，就是李纨，李纨拿着饭，她是孙媳妇了，贾母的孙媳妇，所以儿媳妇孙媳妇他们在伺候贾母吃饭。好，李氏捧饭，就李纨手上拿着饭给贾母。西凤安煮，煮也是筷子啊，所以我们看到煮有不同的写法，其实跟我们现在闽南语讲的地这个字就是同样的啊，就是有时候写成帮助的助，有时候写成这个煮啊。西凤安煮就是放筷子。王夫人进羹，王夫人就把这个调好的羹送到贾母面前去，所以你可以看到孙媳妇儿媳妇都在旁边伺候，就是贾母终于熬成这个婆了，所以她可以在那边，所以她地位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就是后面有儿媳妇跟孙媳妇来伺候她。贾母正面踏上独坐，她一个人独坐，因为身份辈分的关系没有人跟她是坐在一起。两旁四张空椅，所以贾母坐在那个正面，两边有四张空椅子。我们按照道理我们都以为这是王夫人王熙凤啊，或者是李，可是他们是绝对没有办法坐的。所以你下面看到有四张空椅，熙凤王熙凤忙拉了黛玉在左边第一张椅子坐了，就是贾母的左手边的第一张椅子，因为她今天是远客，而且她知道黛玉是贾母最疼爱的外孙女，所以林黛玉是第一个入座的。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很奇怪，我们就会发现古代的社会里面啊，小姐的地位很高，可是媳妇的地位是非常非常低的，因为你要伺候婆婆，那所以小姐反而蛮舒服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黛玉就坐了第一张椅子，黛玉十分推让，黛玉也是懂事的人，她觉得她自己不应该坐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是好像比较重要的位置，她十分推让。可是贾母就笑了说，你舅母和嫂子们不在这里吃饭的。所以她又特别解释说，王夫人邢夫人李纨王熙凤他们也有他们的丈夫，所以他们还要回去，他把贾母伺候好，这些人回去再伺候丈夫吃饭，然后才吃饭的，所以他们不在这里吃饭，所以他就意思说你就坐下来吧，所以黛玉才敢坐下来啊，不在这里吃饭，你是客原因如此做的啊。这里面就在讲规矩了，讲家里的这个规矩。所以我想这里面其实我们看《红楼梦》会感觉到传统的一种家教啊，就是黛玉她这么小十几岁，可她非常知道说我应不应该做，我还是要看人家的吩咐的。虽然王熙凤安排她，可她还要等贾母说了以后她才敢坐定。所以黛玉方告了座，坐了，贾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姐妹三个告了座啊，就迎春探春袭春三个人也坐了，方上来，迎春便坐右手第一，探春坐左第二，袭春右第二，就开始讲他们这四个姐妹坐的位置。旁边丫鬟执着佛主授语，就是吐痰的痰语，金帕啊，手金手帕，就是贾母要吃饭的时候要用的这些东西。李凤二人立于案旁布让，就是李纨跟凤姐两个人站在桌边，是帮忙去布置整个桌子椅子啊，外间外面还有伺候着媳妇丫鬟，虽多却连一声咳嗽不闻。你可以看到贾母在进餐的时候，人这么多，这么多人在进餐，送菜送饭安置桌椅筷子， 可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安安静静。那么这里面当然就是黛玉第一次见识到这种大家气派，因为黛玉虽然父母都是出自于豪门，可黛玉本身家里人少，所以大概没有看过这种场面，就是好几代同堂的时候一起吃饭的时候这种讲究，就一方面是规矩这么多，可是一方面不忙乱，因为已经有了秩序了，大家都习惯有一个秩序，所以不会忙乱，所以一点点咳嗽的声音都没有听到，极然饭毕，然后各有丫鬟用小茶盘捧上茶来，吃完饭以后就有小丫头拿着茶盘每一个人送一杯茶来。黛玉有一点觉得奇怪，因为黛玉在家里的时候家里跟她讲不要饭后喝这个茶，因为胃不好，对胃不好，所以她有一点纳闷，她也不知道这个茶到底应该怎么样，后来发现每一个人喝这个茶不是喝，是拿来漱口的，她才知道说贾家有贾家的习惯跟规矩，就是吃完饭以后用茶来漱口啊，因为大概觉得吃完饭以后嘴巴里面会有一些气味，那茶是可以清气味的啊，可以有一种淡淡的清香，所以就用茶来清这个气味啊。所以这里就写到说，小丫鬟用小茶盘捧上茶来，那当日林如海娇女以习服养身，就是要让身体养得很好，饭后勿待饭粒咽完，过一时再吃茶，就是过一段时间再喝茶，不要立刻在饭后吃茶，方不伤脾胃。那金黛玉见了这许多事情，不合家中之事，不得不随的，少不得一一改过来，因而接了茶。他接了茶以后以为是要喝的，他想说反正到人家家里面应该遵守别人家里的规矩吧，那虽然爸爸交代他小时候说吃完饭不要立刻喝茶，可他觉得人家家里有这个规矩，我就照做，结果发现又不是喝的茶，早见人又捧过寿鱼来，黛玉也照样漱了口，然后灌手臂洗手才捧上茶来，这个才是喝的茶。所以你可以看到是两次捧茶，第一次的茶是让你漱口用的，漱完口以后洗手擦完手干净以后再送茶来才是喝的茶啊。所以虽然是生活的细节，我们看到这个小说非常奇怪，就是我们通常写小说啊，就是有如果有一个目的的话，你会很快的就把写到你自己要写的东西，可是《红楼梦》很奇怪，好像有一点在回忆过去过过的日子，所以大大小小大大小小这种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全部被记录了。我相信我们今天写小说大概不会写说什么茶又送上来，漱了口又洗手，洗了手以后擦干净，然后又送茶来又来喝，那么这个是生活细节，可生活细节使得《红楼梦》变成特别的丰富，就是你可以感觉到当时人的这种豪门贵族的生活完全恢复在眼前啊，完全恢复在眼前，所以这个是大概文学里面非常少有，也很少一个文学写到这么细的地步，这么细腻的这种地步。吃完饭了，贾母才说你们去吧，让我们自在说话啊。因为其实你看到贾母作为一个长辈也蛮累的，因为有儿媳妇在面前，有孙媳妇在面前，她也要永远端着那个架子，所以她吃完饭她说好吧，你们走，让我们自在一点。那自在就她喜欢跟孙女在一起，那跟孙女在一起就是比较随意了，她不要有那种礼教啊约束的那种感觉，我们自在说话。王夫人听了忙起身，又说了两句闲话，方引李凤二人去了。所以王夫人跟李纨凤姐都走了，就是儿媳妇孙媳妇都走，剩下是谁，就是小姐，就是迎春探春惜春黛玉。所以贾母就觉得跟孙子之辈在一起，她自己也比较放松啊。贾母就问没事啊，吃完饭就问黛玉念什么书，那黛玉说只刚念了四书啊，只刚念了四书，只是睁眼瞎子罢了。那这当然是黛玉的谦虚，就是说会识字，可是根本识不了几个字，还等于睁眼瞎子。可是后面你可以看到黛玉写诗写得好得不得了，所以黛玉其实在家里面受到的教育，不管是父亲给她的教育，母亲给她的教育，后来还有老师给她的教育，其实是非常严格的啊。所以我们后面可以看到她诗词都非常惊人，写得非常漂亮。可是她在贾母的面前当然很谦虚，说我只是睁眼瞎子罢了。好，宝玉要出场了， 一语未了，黛玉话还没说完，只听院外一声脚步响。我们记不记得王熙凤出场是话先出来的啊？我来迟了，未曾迎接远客。可现在是脚步声来了，就是男孩子走路大概很快，也比较重，所以你就听到一阵的脚步声啊。所以这里面感觉到，如果是王熙凤走来说一步一阵脚步声，你大概觉得蛮奇怪，因为王熙凤是女孩子啊。所以这里面有一点在分别男孩子走路的那种声音啊，叮叮咚咚，就声音就响起，一阵脚步声。丫鬟进来笑道：“宝玉来了。”当然立刻写到黛玉了，因为黛玉心里面其实在悬念一个东西，就是宝玉，他们两个从来没见过面，可是又觉得好像前世都认识的。所以宝玉一进来说宝玉来了，立刻跳的就是黛玉在想啊。黛玉心中正疑惑着，这个宝玉不知怎生个背赖人物，懵懂顽童啊，就是他想说，你看贾母也讲他，王夫人也讲他，他就已经怕死了，想这个混世魔王孽根祸胎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啊？他正在心里面正在想的时候，然后看到说不见那个蠢物也就罢了。很好玩，我们看到黛玉跟宝玉是注定要见面的，结果他这里第一个想的说，我看他大概是一个蠢物，我看不要见他了啊。从黛玉的口中心里面想出来，不见那蠢物也罢了，心中正想着，忽见丫鬟话未报完，一进来一个青年公子，注意那个衔接的关系啊！丫头讲话说宝玉来了，话还没有完，宝玉已经进来了。就是那种13岁的男孩子，其实很急躁，动作也快得不得了啊！你常常觉得那种正要发育的男孩子，那个四肢都特别快，然后一站起来东西都会倒的那种。我一直觉得宝玉其实有一点像这种年龄的男孩，就毛毛躁躁，然后动作快得不得了。所以他这里就开始描绘了宝玉啊。进来一个青年公子，好，我们看到下面对宝玉的描绘，很多的装束，头上戴着束发紫金冠，把头发束起来的紫金冠啊，一个头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的金抹额，抹额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大家不太知道，是把额头这个地方绑起来的。其实现在有一种很时髦的那种男孩子的装束，大概就是绑住这个地方的，可它是二龙抢，两条龙中间有一个珠子绑住，因为过去都认为，有时候觉得人受凉很容易是在太阳穴跟额头这里，所以不管男女都会有一种东西叫抹额。那贵族当然很讲究，普通的人大概就是绑一个布的，那比较讲究。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过老太太常常是绒布做的，然后中间有一颗珍珠或一块玉的，那个就叫抹额。我小时候还常常看到，现在比较不容易看到这种装束啊，抹额就是二龙抢珠，所以大概宝玉的形貌你就呼之欲出啊，头上这个束发的紫金冠，然后二龙抢珠的一个金的黄金的抹额啊，黄金的抹额，当然这个黄金后面应该衬着丝的料子或者是绒的料子啊，贴在头的这个部分。二龙抢珠的金抹额，穿了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箭袖是过去的一种有点射箭时候用的衣服，所以射箭的时候因为怕那个宽的袖子会干扰，所以袖子是窄的，其实箭袖就是窄袖子的意思。那么后来穿这个衣服不见得一定是为了射箭，而是一般比如说出去出外的时候比较方便的衣服，那么在传统戏剧里面叫做夜行衣的。大家如果看到像京剧里面像林冲夜奔出来就穿的这种衣服，就是窄袖子的，叫做箭袖啊，箭袖。然后你看他的衣服也是金色跟红色啊，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啊，那个金色跟红色的一个男孩子穿的那种很华丽的这种衣服，束着五彩丝转花结长穗公桃，就是绑腰里面绑的那个像中国结一样的长的带子啊，是五彩丝中间还结了很多花结的长穗的公桃，底下有流苏的啊，有穗的公桃，然后外面罩了石青起花八团窝缎排穗褂。窝缎就讲日本的一种丝绸啊，日本的丝绸上面是起团花，团花的意思是说同样的颜色可是用钩花抽花的方法抽出那个团花来。那么这一类的纺织品我们现在不是很容易看到，可是在一些比较讲究的这种 现在在上海很多丝绸店里面可以看到，它就是抽花的，啊，抽出龙或者花的图案，就是用抽丝的方法抽出来，同样的织料，可是抽出那个花纹出来。那么当然这种都是非常讲究，所以它外面罩的是一个石青，也是蓝色的，奇花的八团，八团就是讲那个花，啊，团花，八个团花的窝缎排穗褂，蹬着青缎粉底小朝靴。绿色的缎子，然后白色底子的一个小朝靴，啊，就有点像我们今天在戏台上看到那个小生的鞋子，底下是白的厚底的，面若中秋之月，色若春晓之花。其实我们很难形容那种十二三岁那种男孩子的漂亮啊，他只是在讲说他脸圆圆饱饱满满的啊，面若这个中秋之月，色若春晓之花，好像春天早晨的花的那个颜色，那个皮肤的那个颜色的感觉。鬓若刀裁，就是发鬓，黑黑的发鬓，像非常整齐的，像刀裁过的一样。眉如墨画，脸若桃瓣，金若秋波，啊，那个脸上的颜色像桃花瓣一样的粉嫩的那个颜色，眼睛像秋水一样啊，那个发亮的感觉。所以当他用诗句去形容宝玉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宝玉也是一个不只是外面的衣服的状态，有一个生命上的一个情境被描写出来。特别是说虽怒时而若笑，就是他连生气的时候都有一点像在带笑一样啊，那种表情，即趁时也是发怒，视而有情，就他就是在发怒或者生气的时候，他看起来都是有情的。然后脖子上项上金螭璎珞，这个跟王熙凤很像，就是黄金的打出龙的图案的镶了宝石的项圈啊，金螭璎珞，又有一根五色丝桃，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五种颜色的彩带绑着一块美玉，这个玉就是他生下来的时候含在口里带出来的那块玉，也就是贾宝玉的命根子啊，就是贾宝玉出生的时候口中就含了一块玉生下来，所以等于是一个神话。可是等一下大家就看到他要第一次就要摔玉了啊，他要摔玉，所以黛玉一见，好，我们看到从黛玉的眼中看到宝玉了。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心想：好生奇怪，倒像在哪里见过一般。所以我们看到作者用这种写法，其实非常奇特。我们总是会觉得，因为前面有一个神话，所以他们好像真的见过。可是你大概回想一下，你生命里面如果有一个人，你第一次见面，你觉得面熟的，大概其实是有好感。大概会觉得其实是友情的感觉，哦，所以他在里面在讲一个人不可解的状态，好像此生此世你生命里面觉得一见面以后你心里会一惊，觉得哎，好像在哪里见过的，大概就是有缘分，而那个缘分是不可解的，可是又让你觉得有很多割不断的牵连。那宝玉跟黛玉其实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就是两个人分不开，见了面又常常会抱怨，就像冤家一样的那个关系，然后黛玉永远又为他哭，那宝玉永远又牵挂他，那么两个人的那个关系也都在这几句话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啊。就黛玉心中吃一大惊，心想：好生奇怪，好像在哪里见过，何等眼熟到如此，怎么会觉得这么熟，好像一定是见过的啊，一定见过。今天我想在心理学上一直很多人想要解释这个东西，有时候是人，有时候你觉得这个人从来没有见过，怎么好像见过，有的时候是一个地方很奇怪，就是你到欧洲旅行，你忽然觉得你都知道街角转过去有什么东西，你在那一刹那你会吓一跳，说哎，我怎么会好像来过这里。那心理学常常在解释这个东西是一个很神秘的一种状态，可是我觉得很多人其实是有这种经验过啊。有时候还有听到一些音乐或者读到一些诗词，你会觉得哎，这个东西好像读过，可是我有时候想，我小时候很小很小读到的东西，觉得很奇怪，怎么好像以前读过的感觉。那么这个东西从佛教里面常常叫做宿慧，就是你前世曾经有过接触的东西，你在另外一世里面它的记忆还没有断。可是宗教的解释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全信，所以在科学上很多人都一直希望从心理学上去解释这种状态，可是他这里刚好就写的是很奇特的一个宝玉跟黛玉第一次见面的那个状况。可是很有趣，你看到宝玉出场了，然后黛玉看到了宝玉，可是宝玉好像没有看到黛玉，宝玉匆匆忙忙又出去了，我们都在等待说哎，到底宝玉怎么看黛玉呢，可是他不见了。 宝玉向贾母请了安，贾母就说去见你娘来，因为贾母他认为宝玉回来了，见了贾母是见祖母，可是应该赶快跟妈妈去请安，因为这种大家庭家教很严，所以他说去见你娘来，因为王夫人不是已经走了吗？这个贾宝玉就要赶快去见他妈妈，去跟他妈妈请安，然后再过来。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以前房子又很大，要跑半天，要跑到贾政那边去跟王夫人请了安再回来，所以他就错开了黛玉跟宝玉见面，立刻就接起来。其实这个完全是文学手法，就是通常我们看到一个比较性子急的作家就会接着一直写下去了，可是你如果是一个好的作家，其实你懂得怎么隔断，所有的隔断都是为了读者在读的时候觉得有点很急，很急着想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那个作者反而不急，慢慢去。所以宝玉刚刚出来亮了一个相又走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其实戏台上也用过同样的手法，有时候舞台上那个人啪出来亮相，亮完相又梆梆梆就退进去了，然后在里面唱了一段然后又出来，那么其实让大家觉得眼睛一漂亮，觉得很想再看的时候他才出来给你看，那不要让他一直在那边看到你不想看了。所以那个就是我刚刚讲文学的手法，就是写作上面其实有很多的技巧，怎么去转折。《红楼梦》是技巧最丰富的一个小说，就是它各种的不同的这个写法。所以我们看到宝玉即转身去了，宝玉就走了，一时回来再看他已经换了衣服了。你看宝玉换了衣服，所以又要再描写一次，刚才不是讲他头上戴什么身上，可是你刚才看到的宝玉是出去进香还愿的宝玉，就是上街去的宝玉，可是现在回来换的是便服的宝玉，他写了两次啊，写了两次的宝玉。我们看到已换了冠带，头上周围一转的短发都结成了小辫，就是宝玉其实还是小孩子，所以他刚刚总角可以梳一个大辫子，可是旁边还有很多短发，他短发全部被编成一个一个小辫子，有时候你很难想象宝玉打扮起来到底是什么样子。如果今天我们的电影上真的找一个小男孩来演这个角色的话，大家真的蛮怪的，就是一圈都是短辫子，当然他很多丫头了，所以每天就帮他编辫子，编那个很多小辫子啊，周围一圈短发都结成了小辫，红丝结束，就是用红色的丝带把每一个小辫子绑起来，共转至顶中胎发，就是一起拉到中间，中间那个从出娘胎以后一直留下来的长发编成一根大辫，黑亮如漆，就一根辫子拉到后面去，所以其实是头顶上一根辫子拉下来啊，其实蛮奇特的一个，跟我们现在看到清朝的那个前面剃掉后面留辫子又 不太一样啊，它这个装束的描绘不太一样，黑亮如漆，从顶至梢一串四颗大珠，就这一个辫子上面用四颗珍珠来编进去的啊，编了四颗珍珠，大概比我们现在任何一个男孩子都炫了，那个头发弄成这个样子，然后一串四颗大珠用金八宝坠角，就是辫子的后面有一个把辫子拉下来的坠角，是用黄金做的一个坠角去把辫子拉下来，那么身上穿着银红撒花半旧的大袄啊，因为回到家了所以穿的是旧的衣服，是一个便服，银红撒花的半旧大袄，仍旧带着项圈、宝玉、记名锁、护身符等物，就是以前你可以看到这个小孩在家里面多么宝贝他，所以光脖子上带了多少东西，记名锁啊，就是以前带锁，因为锁的意思就是把时间锁住的意思，或者说把命运锁住，就让他不要遭遇不好的事情，所以锁这个东西很奇怪，在中国一直变成一个幸福的象征，所以以前小孩都带锁的，那锁的意思说把一个时间锁住，或者把他跟亲人的关系锁住。那我最近上黄山，我才发现黄山上沿路全部是锁，有人专门在卖现在那种其实蛮难看的那种钢锁，就你锁行李的钢锁，然后每一个人买了锁以后就把自己跟太太的名字，或自己跟哥哥的名字、姐姐的名字、跟爸爸妈妈的名字全部刻在上面，然后那个黄山整个的铁链上全部是锁，一个一个的锁，一个一个的锁，你才知道哎，这个锁真的是变成文化里面一个很奇特的祈愿的象征。那么就是说锁意思说扣在一起不分开的意思啊，不分离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小时候常常家里面都会给你打一个这个锁片啊，现在其实还是有时候婴儿会送一个金的锁片这样的一个东西，带着项圈、宝玉、记名锁、 护身符，护身符是庙里面求来的那个东西啊。台湾现在也会有那个红色的挂在身上，一个保护你的护身符，所以他身上就有四样东西挂在身上。那么下面半露松花色撒花绫裤腿啊，就是他的一个松花色的一个绫子的裤子，然后锦边檀墨袜，用锦就是丝绣出来的锦缎的袜子。可是这个袜子上檀墨，檀墨这两个字大家现在比较不容易懂啊，就是古代做纺织品的时候，有时候会用剪纸的方法，剪了纸以后贴在这个东西上，然后去染色，然后把这个纸拿掉以后，里面出现那个图样，这个图样叫做檀墨。其实有点像我们现在蜡染的技巧，就是用剪纸的方法贴一些花样，蝴蝶啊或者鸟啊，然后去染色的，叫做檀墨。它也可以做成靠枕的料子，也可以做袜子啊，所以宝玉穿的袜子也非常的讲究，是那种檀墨的这种袜子，然后厚底大红鞋，越显得面如团粉湿纸，转盼多情，语言长笑，天然一段风骚，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细堆眼角。好，我们看到宝玉出场了啊，这个作者对他做了这么多描述，可是我想大家都知道宝玉就是作者，就作者在写自己，写自己写到这里的时候，其实又要赞美他，又要去忏悔，因为我们知道曹雪芹这个作者一生荣华富贵，到14岁享尽人间最富贵的生活，最后抄家，然后落难，最后穷得不得了啊！晚年住在北京的西山，最穷最穷的那个潦倒的状况，在写这本书。所以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一方面是讲他自己当年过过多么好的日子，穿过什么漂亮的衣服，可另外一方面其实有一点自责。所以你会看到后面有一段诗出来啊，这个词《西江月》的词，这个词其实是在自己在批评自己了啊。所以他说，看其外表最是极好，就是宝玉看起来漂漂亮亮的，却难知其底细。后人有《西江月》二词，批宝玉集合，其词曰：好，你看到后面这一段的内容非常奇怪，就是作者对自己又爱又恨。这个作者觉得又要把自己写到天下最美的人啊，在少年时代过过最好的日子，可是里面又在批评。我们读一下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宝玉，作者口中的宝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宝玉。无故寻仇觅恨啊，没有原因就在那边发愁啊，找恨啊，这样我们听起来蛮奇怪。可是我觉得你如果把十几岁的日记翻出来看，都是这个样子。你现在看看小男孩小女孩写来写去的纸条，大概也是这个样子啊，就是无故寻仇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注意这里非常严厉的批判啊，就是看起来生得好皮囊，长得漂漂亮亮，可肚子里面草莽，是意思说宝玉就是不爱读书的。爸爸每次打他都是因为他不读书，不肯好好读书上进，不肯好好走他父亲走的那个做官的那条路。所以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食物，迂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哪管世人诽谤。那这些都有一点不像写小孩子了。可是我刚才讲过说，这里其实是作者自己在晚年潦倒的时候回想自己的一生，对他自己的自责，所以有一点像一个忏悔。如果要找出一个曹雪芹对他自己一生最严厉的忏悔录的话，我觉得是这首诗啊，这首诗就他日子过得很潦倒，脾气也很怪，不肯趋炎附势，也不肯去跟过去旧日的朋友来往，那么潦倒就潦倒了啊。所以这里面讲到这种不通时务啊，或者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哪管世人诽谤。然后富贵不知乐业，贫时难耐凄凉，就是他曾经富贵过，家里这么有钱，可是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好好的珍惜家里有的这个事业，那现在穷了，穷了也难耐凄凉啊，觉得日子过得这么苦， 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啊，就是在儒家的文化里面，一个男孩子大概就是忠孝两全是最好的。那忠就是对国家忠，孝是对家尽孝，可他于国于家无望，对国对家都没有希望。可是我们已经谈过说，《红楼梦》这本书是一个批判的一本书，他批判儒家的社会，他也批判自己。他不觉得人活着只有忠跟孝这件事，他觉得人活着很重要一点是完成自我，怎么样去活出一个独特的一个自我出来。那这个部分的角度跟论点都不是儒家的，所以我相信现在有很多朋友读这本书也不见得会赞成作者的主张，因为其实我们一般讲起来都蛮受儒家传统的影响。就是今天如果我们说一个人他觉得我活出我自己就好，我干嘛动不动就说我要对国怎么样对家怎么样，那曹雪芹其实是很背叛的啊，非常背叛。就是他说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我们注意一下，自己写自己很少有人会到这么严厉的地步啊！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孝无双。所以这本书的好其实在于作者其实有很大的自责，非常大的自责，他觉得自己家里抄家了，败落了，而他自己也就像一个败家子，也不可能重新重振家业，而他也认定了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啊！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孝无双。那当然这是从儒家的角度，可是我们今天想想，如果曹雪芹的爸爸活过来，其实应该很得意，因为他这个孩子写了一本书这么惊人，变成世界文学史。那么意思是说，为什么当时没有人觉得曹雪芹这个人或者宝玉这个人其实是有不得了的才华的？那这个才华到今天我们看到几百年来大家还在读他的书，可是因为当时觉得所谓文章所谓才华只是做官的那个才叫才华，那么其他都不叫才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作者其实在那个时代受到很大的压抑，可是今天竟然大学研究所都要开他的课了啊！所以其实作者其实他的自责，也许我们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反而是另外一种对人性的不同的解读啊！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孝无双，既言纨绔与高粱。纨绔与高粱都是那种说家里很有钱，穿得漂漂亮亮衣服，吃得很好的山珍海味的那些男孩子。既言纨绔与高粱，莫笑此儿形状，千万不要学这个孩子。好，所以这一整个《西江月》这个词是作者对自己的描述，对自己的谴责。那么特别是在家亡之后，曹家败落之后，他对自己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看到作者在这里写宝玉，可是又在写曹雪芹自己，有点游离出去了啊，有点游离。所以你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不太容易懂，说诶，怎么会忽然跑出西江月这样一首词出来。贾母就笑了，说外客未见，外客指的就是林黛玉，有外面来的客人来了，你还没有见就脱了衣服，还不去见你妹妹啊！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宝玉才要正式的见林黛玉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作者经过王夫人讲宝玉，经过贾母讲宝玉，一层一层一层，然后经过黛玉看到宝玉，三次的关系，最后宝玉才看到了黛玉，然后宝玉下面写看黛玉的时候，那个关系才出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描述啊。那宝玉早已看见多了一个姐妹，便料定是林姑母之女。那本来是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大概也不在意家里多了一个什么，忽然来了一个小女孩，他也没有注意，他就赶快过来作揖，就来见面。思见毕归坐，就是宝玉见过面了，叫了林妹妹，然后回到他自己的位置坐下来，然后他就开始看那个林黛玉了啊，细看形容与众个别。有没有发现一直到现在黛玉没有被描写过，没有一个人描写过黛玉，黛玉长什么样子都没有描写过。我们看到很奇怪，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描绘，可是黛玉没有，可是现在要从宝玉的眼中才描绘黛玉。所以作者其实是非常用心的，就是必须要从宝玉的眼中去看到黛玉，因为黛玉的存在的意义对所有人可能没有意义，可对宝玉有意义。所以你看到宝玉看到的黛玉，也不是长得美不美的问题，也不是 王熙凤那种身上穿的衣服什么这种感觉，而是很奇怪，他描绘说两弯丝处飞处娟烟眉，娟是笼罩的意思啊，娟烟眉就是古代的女孩子画眉毛的时候是用一种松烟，有点像我们的墨，写书法的墨来画眉的啊，这种墨，那这种画过以后，它的眉间的地方有一点淡淡的像烟一样的东西笼罩着。那么他就是讲说，林黛玉不发愁的时候都有一种发愁的感觉，就是她眉毛在眉间的地方有一比较浓啊，这个地方比较浓，它就叫做两弯丝蹙，蹙就是皱眉头的意思啊，皱眉头的意思就是你有一点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眉头有一点锁住，就是丝蹙飞蹙娟烟眉，在讲她的眉毛，一双俊目。啊，一双俊目，非常漂亮的眼睛，太生两叶之愁，就是她的姿态很美，然后两腮上都是愁容的感觉。你可以看到，形容一个女孩子的美，不是在讲她的容貌，在讲她的心情。所以林黛玉被宝玉看到的，也不是一个物质性的存在，她没有什么生理上的描述，对不对？她是一个比较属于心情的，说太生两叶之愁，娇袭一身之病。看起来好娇弱，因为一身都是病。那我们其实很少形容美女是这样形容的，可是你可以看到这里其实是宝玉在看黛玉。那如果一个宝玉看黛玉觉得这个人娇袭一身之病，是表示宝玉对她有很多的疼惜，很多的疼爱跟疼惜，所以它是一个主观的描绘。所以我一直觉得黛玉的这个存在其实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是对宝玉特别有缘的一个存在。那很奇特的描述后面八个字，说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就是宝玉第一次看黛玉就觉得她一片泪光，这个也很少这样形容啊。我们大概很少，你们回想一下你们第一次见到的这个在座的男士看到你的妻子，大概很少说泪光点点。那泪光点点其实是一个感觉啊，是一个感觉，可是宝玉觉得黛玉整个是一片泪光。那当然我们说在神话上次读第一回第二回，大家都记得他们前世有过缘分，所以这一世相见的时候，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回忆，都是过去那一世的回忆。所以他说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好像他呼吸的那个气都接不上来啊。那个泪光点点，娇喘微微，我觉得完全是宝玉对黛玉的心疼的描绘，根本不是一个实际的描绘。所以这个作者的奇特是很惊人的，就是他写王熙凤的方法竟然跟写黛玉差别这么大，而王熙凤完全是从黛玉眼中看到的光彩夺目的一个女人，可是现在是从宝玉的眼中看到的黛玉的一种娇弱的感觉。我的意思是说，在文学里面有一种写法叫做全知观点啊，全知观点就不是从作者自己的主观去写，而是从我的眼中写你，从你的眼中写他，从他眼中写我，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个人，我们去描绘他都不可能是客观的，就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看这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解释，所以他是从某一个角色在写另外一个角色，从这个人写这个人，所以等于曹雪芹化身成千千万万的人，从这些人的眼睛在看世界。那以后你看下去，你觉得更厉害的是每一个人写的诗都是他自己写的诗，不是曹雪芹写的诗，这也听起来有点矛盾。又当然都是曹雪芹写的诗，可是林黛玉写的诗就是林黛玉的个性，薛宝钗的诗就是薛宝钗的个性，那李纨他的诗就是他的个性，就是这个曹雪芹好像没有自我，他化身成所有的人。那么意思也是说，我们活在人世间，我们对所有的事情的判断都有一个主观，可是曹雪芹常常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从别人的角度去看一件事情，不一定从自己啊。假设我跟一个人一直吵架一直吵架，我一直觉得这个人很讨厌，可如果我变成他，我看这个事情就跟他一样了，其实是一种真正的宽容。我们现在常乱用宽容这个字，可这个字大概是最不容易用的。所谓的宽容是说你开始没有自我了啊，你开始没有自我，你开始你从自我扩大出去多了很多角色。所以这一段我特别要这样讲，是说我觉得这一段完全是宝玉在看黛玉啊，宝玉在看黛玉。我觉得王熙凤看黛玉未必是这样看的啊，可是宝玉看黛玉多了很多的心疼在里面，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在神话里有过前世的缘分，所以他看到的泪光点点，娇喘微微，他看到他娴静时如娇花照水，好像花在水里面的倒影一样啊，她的美是花在水里的倒影，是幽微的那个感觉。 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就是他在动走路的时候好像那个微微的那个柳树在风里面在荡漾一样。啊，这个都不很确定，都不是一种确定的描绘，可是是一个心情的描绘。啊，完全是宝玉对心情的描绘。啊，心叫比干多一窍，比干是古代的一个所谓传说里的忠臣，那么据说他后来被纣王挖掉心脏，就是因为他跟这个妲己斗法，所以挖掉了心脏，所以他还活着，因为他的窍最多啊，所以他不像一般的人就是心脏拿掉就死掉了，就是讲到比干的心。可是说林黛玉的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西子是讲西施，西施传说里面西施好像常常会心痛，他每次心痛的时候就会眉毛蹙起来，就叫平，其实有点像写黛玉这个角色。那当然现在有人考证说西施是南方人，是吃米饭，所以说常常胃痛，所以他捧心其实是捧胃。那一般在古代的传说里说，吴王夫差觉得西施最美的部分在于他一痛起来的时候，他会微微忍住的那个眉间蹙在一起，他觉得那个最美，所以吴王夫差非常喜欢西施。当然也有点男性爱一个女性的时候，其实有一部分是保护她跟疼爱她的这个意思啊。所以那当时西施是西村的一个姓施的美女，那东村也有一个姓施的美女，她看到她这样子国王那么喜欢，所以她每天就在那边痛痛痛痛了半天以后，国王更不喜欢她了，我们叫东施效颦啊。东施笑是模仿的意思，颦是皱眉头，东施效颦。所以我们现在东施效颦是骂人的话，就说你没有那么美，你干嘛装出那个西施的那个样子。那么这里是说林黛玉也有一种愁的感觉，这个有点像西施，还比西施更胜三分啊，就点出这样的东西。所以他用了很多的典故去把宝玉第一次看到黛玉点出来。然后接下来大家看到非常有趣，就宝玉看罢因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我们看到两个人的反应这么不一样，可心里是一样的，对不对？黛玉看到宝玉心里面一惊，觉得怎么那么面熟，可他没有说。可是宝玉的个性就是说出来的，宝玉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他就很笃定，完全像13岁的男孩子会讲的话啊，就是说这个妹妹其实就是这个妹妹我喜欢，就我见过的啊，他说我见过的。然后这个贾母就笑了，说又是胡说，你又何曾见过她？那不可能的事情，一个在北方一个在南方，怎么可能见过？所以贾母就笑着骂他，说你乱讲。那宝玉就笑了，说虽然未曾见过，然我看着面善，心里就等于就算是旧相识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所谓的这个他们是旧相识相认了，因为在神话的前缘当中他们彼此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所以他好像觉得面熟，黛玉也觉得面熟，那么把神话的东西忽然连接到现实的世界，把这句话讲出来，今日只作远别重逢。我们看到是一个宝玉13岁的男孩子讲出来的胡说的话，今日只作远别重逢。可是我们读过第一回第二回的朋友知道前面有神话的故事，其实非常感人，就是如果你在这一世里面碰到了一个人，然后有缘，你说我们真的是远别重逢，那个感觉忽然跟前世会连在一起。就是宝玉在这里讲的跟黛玉讲的说远别重逢，从天上一株草跟一块石头终于又相见了，是用现在这一世的人生相见啊，人的身体男生跟女生先相见了。所以我想这里面其实都是作者一直在讲一种缘啊，人的宿命的一种缘分。那贾母当然听不懂神话的部分，可贾母很高兴，就说这样子更好，他如果这样子的话觉得好像是旧相识，那么两个人相处就会更和睦了。那宝玉就走进黛玉身边，然后又仔细的看，你注意这些描绘，就是宝玉其实很随意的，就是他在女孩子堆长大，你家里来了一个女孩子，你就这样一直从头到脚看，他已经看过一次了，现在又看，从头到脚又看，那么其实他就是喜欢黛玉啊，就一直在看。然后他就问黛玉 有没有读书？那黛玉说不曾读，只上了二年学，只是认识几个字而已。那宝玉又说妹妹尊名是哪两个字？黛玉就告诉他，他的名字叫做黛玉。那宝玉又问表字，就是过去的比较讲究的人家会有一个再多取一个读书的这种字，叫做表字。那黛玉说无字，宝玉就笑道说送妹妹一个妙字，莫若平平二字极妙。注意平就是东施效颦的平，所以其实他有点在讲西施生病的时候眉毛会皱在一起的那个感觉，因为黛玉是一个有一点生病的美啊，她的美当中有一种发愁的忧郁的感觉，所以她在这里特别就讲说莫若平平二字极好。探春就问她说点出何处，就说你怎么会想到给林黛玉取一个名表字叫做平这个字。那宝玉说古今人物通考说西方有石名黛，就是西方有一种石头是黑色的石头叫黛，那林黛玉刚好用到这个黛这个字，他说这种黛可以用来画眉，可以用来画眉毛的，所以他说这个林妹妹眉间若蹙，你看他看到这么仔细啊，他已经看到说林黛玉的眉毛在眉间的地方，额头的地方是皱在一起的，眉间若蹙，他说若取这两个字岂不最妙啊，岂不两妙。所以探春就笑他说恐怕又是你杜撰啊，自己在那边乱想，因为宝玉常常就会自己乱想一些典故。那宝玉也说除了四书以外杜撰也太多了，只是我杜撰不成啊，他就有一点在辩驳。好，下面我们看到有一段非常重要，就是宝玉就问黛玉有没有玉。我们都知道宝玉是含着玉生下来的，所以大家也告诉他这个玉是非常珍贵的，因为普通人都不可能含着玉生，可是你含着一块玉生下来了，所以这是你的命根子，所以用五彩的丝绑在他的身上是当成最珍贵的宝贝。所以他现在就碰到林黛玉，他就问他说你有没有玉。那大家都不知道他为什么问这句话，那么黛玉就想说因为他自己有玉，所以他就问黛玉你有没有玉，他就回答说我没有那个，想来那玉也是一件罕物，一个稀罕的东西，岂能人人有的。好，宝玉马上就发病了，这是宝玉第一次发病，其实后面好几次宝玉发病，所以宝玉其实有一部分你会觉得他忽然就发狂。那这种发狂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有的一个东西，如果他最爱的那个人没有，他会觉得他不能忍受这件事情，所以他觉得黛玉怎么可能没有玉。所以我跟上次跟大家讲过《红楼梦》里面的用玉这个词用得很谨慎啊，宝玉、黛玉、妙玉、蒋玉菡300多个人物只有4个人有玉，所以这个玉都在讲他们前世有缘分的关系。那当然对这个玉这个词现在所有的这种现代文学里面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这个玉就是欲望的玉，同音字欲望的玉。那王国维认为这个玉是 will， 是叔本华讲的意志，就是心里面的向往，向往这个东西。当然我想没有一个解释我们完全能够接受，可是我们知道作者绝对对玉这个字有非常深的隐喻在里面。因为从中国的传统来讲，玉代表一种莹润的东西，就是经过石头，经过人的爱惜，经过人的触摸，经过人的血汗的浸润，最后就变成了玉，所以我们叫做美食为玉。在上中国美术史的时候，我们看到玉这个东西代表了一个心里面的一种最高的关系，比如说孔子说切磋琢磨以后变成玉，那人跟人相处怎么相处都不好，就是顽石相见了。可是如果越处越好，越处越好，就经过切磋琢磨，最后相处到完全融合，它就是玉跟玉的关系。所以说孔子彼得如玉，认为君子跟君子相处其实是慢慢相处到彼此之间没有摩擦没有冲突，就是玉的关系。所以这个玉也许在讲一种时间，因为我们也知道宝玉本来是一块顽石，经过了日月的修炼，最后它才变成了一块玉。所以这个玉石头变成玉是因为时间的锻炼啊，最后才会变成这块玉。所以他就发起病来，他就发疯啊！宝玉听了，登时发作起痴狂病来。 摘下那玉，就把他自己脖子上挂的玉狠狠摔到地上去，骂道：什么憨物，连人之高低不择，还说通灵不通灵的，我也不要这个老石子了。好，吓得地下众人一涌都去捡那个玉，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块玉是贾宝玉的命根子，他如果摔了他的命都不保，所以旁边人都吓呆，然后贾母就哭起来，急得把宝玉搂在怀中说骂他孽障啊。我们前面看到王夫人骂他是孽根祸胎，那么现在贾母骂他孽障，就是这种字都是祖母跟母亲最疼儿子的时候才会用到的词，就是这么疼他，可是又恨他，又觉得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孽障，你生气要打骂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你是一个王孙公子，你要发脾气生气，你要打人骂人都没有关系，这么多佣人可以让你打骂，你何苦摔自己的命根子啊？就是那个祖母的那个溺爱的感觉完全表现出来，然后宝玉满面泪痕啊。所以贾宝玉是一个小孩子，淘气顽皮，可是贾宝玉又让你觉得已经深情到非常惊人的地步，就是他哭得满面泪痕，然后他哭着说家里的姐姐妹妹都没有这个玉，只有我有，我就说没去啊。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今天活在世间，有一个东西我们有别人都没有，其实有两个不同的反应，一个反应是我好得意哦，你看别人都没有我有，可宝玉刚好相反，宝玉觉得为什么我有可是别人都没有，所以他一直不快乐是因为他有这块玉，然后他觉得家里的姐姐妹妹怎么都没有，只有他一个人有，所以他碰到黛玉以后，他觉得黛玉很特别，黛玉长得像神仙一样，那他总应该有吧，就他又没有，最后他就决定他不要这个玉了。所以这里面其实我们很难理解，就是宝玉在这个书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个性，这个个性就是他生命里面所有美好的事物当别人没有的时候他都心痛，他觉得他所有的美跟爱都是要跟众人去分享。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很难分得清楚所谓的深情跟滥情，宝玉在表面看起来非常滥情，他几乎无人不爱，在这个小说里他碰到任何一个人他都爱那个人。那么我的意思说，滥情跟深情的分别我们非常难分，非常难分。其实我们常常有时候乱用情，那种滥情到让人恶心的地步，可是我们看到宝玉在这里当他泪流满面的时候，其实他觉得人世间美好的事物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有，他会觉得这个美好变成一个最大的折磨跟惩罚。这个其实是一般世俗上非常难懂，可是因为曹雪芹本身是一个世家贵公子，他觉得他生在这么豪华的世家，吃山珍海味，过着最穿着绫罗绸缎过最好的日子，他觉得不安。那这个部分其实有一点像我们读到的佛传故事里的悉达多太子，就是长在王宫里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最后他会觉得他要把他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去施舍众生。那这个其实是宝玉的本质，就宝玉最后出家了，其实是他觉得他自己身上所拥有的一切的富贵好像对他反而变成一种惩罚啊。所以我想这个只有在富贵豪门出身最后家族又没落以后，他会有一个巨大的忏悔。所以其实这些部分是《红楼梦》我自己觉得最不容易读懂的部分啊，最不容易读懂。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宝玉简直像一个小孩在胡闹一样摔玉，可是他讲的话其实很动人啊。我们再看一下，说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单我有，我说没去，如今来了一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啊。所以他对他自己拥有那个玉一点都不快乐，也不得意，家里把他当一个命根子，可他自己其实很想断绝这样的一个东西。好，所以贾母就赶快骗他，因为知道宝玉这个人发呆发起来有那个呆病，所以贾母就骗他说你这个妹妹原来也有的啊，就骗他了，说林黛玉本来也有，是因为林黛玉的妈妈过世了，因为太想念妈妈，最后就把玉代替她陪葬了，所以就带走。所以这是大人哄小孩，就哄了这个宝玉，那宝玉才比较好一点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宝玉重新把玉又带起来，然后接到下面这一段，你可以看到整个在讲宝玉跟黛玉的见面， 也接到他们的神话的故事。下面最后第三回的结尾的部分就在讲说，贾母开始交代了，贾母就问说黛玉的房舍，贾母就告诉大家说把宝玉挪出去，有没有看到这一段，把宝玉挪出去，因为表示宝玉本来跟祖母睡的，现在要把宝玉挪出去，同我在套间暖阁里，把你林妹妹安置在碧纱橱里，就是以前贾母的房子里面有一个碧纱橱，大概用帘子围起来的一个小空间，就让林黛玉住在那里。所以他说等过了春天再给他们收拾房子，因为现在他来不是正月吗，是冬天啊，就刚过了旧历年，所以很冷，就让他们住在这里。那宝玉就说好祖宗，就叫贾宝玉叫贾母叫好祖宗啊，就是家里最长辈的好祖宗，就我就在碧纱橱外的床上很妥当，何必又出来，闹得老祖宗不得安静。就他就是要跟黛玉挤在一起的，因为黛玉住在碧纱橱里面，他也要住在碧纱橱。所以这些部分当然特别让我们了解到宝玉本身还是小孩子，所以家里会让他们两个住在一起，表示他们的年龄都还没有到发育之后的那种，因为在古代这个绝对是要分开来住的，可是在如果他们住在一起根本就是小孩啊，所以我们大概可以了解这两个人像小孩子一样这样长大的这个关系啊。所以我们就把第三回的这个最重要的宝玉跟黛玉的见面的部分看了以后啊，我们就跳到第四回。那第四回在前半段有一个重点，这个重点是在讲贾雨村的判案啊，贾雨村的判案。记不记得贾雨村进京了，不是拿了一封推荐信吗，去见了贾政，贾政立刻就把他推荐出去，然后他就候补了一个缺，两个月以后刚好金陵的应天府有缺，他就去做官了。好，这是大家记得这是贾雨村第二次做官吗，所以他做得很小心，就他一上任就碰到了一个案子。好，这个案子我们看到是关于一个人命官司，就是有两家的人打架，然后就争买一个奴婢，这个奴婢就接到了前面，记不记得甄士隐有一个女儿叫做英莲，这个英莲不是在元宵节的时候她的佣人霍启带她出去看灯，看灯以后霍启要小便，小便就把这个小女孩放在墙头上，就转身小女孩不见了，就被拐骗拐子拐走了，过去的拐子就把这个英莲拐到了一个地方，大概英莲的时候五岁六岁，然后就养到大概十一二岁，看她长得很漂亮可以卖了，就开始卖，那么就卖给了一个公子，这个公子叫冯渊，冯渊卖给这个公子，结果这个冯渊买了以后啊，就决定要把这个女孩子娶到家里来做他的妻子，所以就觉得如果要娶进门做妻子，不是做丫头啊，你买回来可以做丫头的，买回来做丫头随便就买回来了，可如果做妻子的话需要三天以后过门，就是择吉日过门，那么这样才算是比较正式。那么结果这个英莲就命很苦，就是这三天当中这个拐骗的人又想说，哎，那我可以再卖一次，卖了以后我把两家的钱拿了我就跑掉了，别人也找不到，所以就卖给另外一个人，就是薛蟠，就是薛宝钗的哥哥啊，薛蟠。那薛蟠那个时候大概十五岁，也是为非作歹的那种男人，就是看到漂亮女孩就买回家，家里有钱的要死，然后就又卖了。卖了以后，我们就看到两家就为了争这个英莲，那薛蟠是那种豪门呢，然后就说还有人敢跟我抢着买这个女孩子，就叫他底下手下的人打那个冯渊，冯渊就被打死了。所以冯渊的仆人就告到贾雨村这边。告他说有这样一个人命官司他必须要处理，那贾雨村就说这不是很简单吗，怎么可以光天化日之下就把人打死，然后就要发签就丢那个逮捕令，就要去把薛蟠抓来，然后旁边就有一个门子就是衙役，就跟他摇手跟他使眼色，叫他不要发那个签，他就觉得很奇怪，因为第一次做官失败了，所以这次做官特别小心，就说好退堂，退堂以后他就进到密室，就问那个门子说你为什么刚刚不让我发签这样，然后这个门子就说八九年未见老爷发达了这样，就是这个人是以前认识他的，可他已经不认识这个人了，他就觉得吓一跳说你怎么认识我，他说你不记得当初葫芦庙的事了吗，记不记得葫芦庙第二回的时候 甄士隐不是住在一个街上吗？旁边有一个庙叫做葫芦庙。那贾雨村因为非常非常的穷，没有钱进京赶考，所以就借住在庙里面，是一个落魄的文人。然后那个庙里面有一个小和尚，就是这个现在这个门子。就后来这个庙不是失火吗？因为做那个贡品就用油炸，贡品就失火就烧了，就甄士隐家也被烧掉，英莲走丢，甄士隐出家，然后这个小和尚就没有地方去，而且年纪很轻，本来就也不太想做和尚，忽然想说，哎，也蛮好的机会，就留了头发，就改行，就做了警察，就跑到这个衙门里面去做一个门子，就帮人家看守啊，这样。所以他就跟这个贾雨村讲，就说我们其实是旧事。所以这个贾雨村就吓了一跳，说，哦，原来这个人是过去的那个小和尚。然后这个小和尚就问他说，你刚才为什么要发签？那贾雨村说，为什么不发签？这个打死人啊，要去抓这个凶手。他说，你知道这个凶手家是谁？他就告诉他薛蟠。然后他知道薛蟠的妈妈薛姨妈就是贾政的太太的亲妹妹啊，就连起来这关系，了解王夫人，王夫人的妹妹就王熙凤的另外一个姑妈就嫁到了薛家，就是薛蟠的妈妈。他说，你现在来做官是谁帮你做的官？是贾政写的推荐信，而且是王子腾，就是这个薛蟠的这个舅舅给他写的推荐信，是这两个人保荐他才做的这个官。你现在去抓人家的儿子，这下还得了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本小说非常微妙，在写这个牵连的关系。就贾雨村吓呆了，就他还是不会做官，他还是没有想到说他现在要抓的这个人犯根本就是保荐他的人，所以他到底要怎么办啊？所以在这一段当中看到了官场的可怕的那一面，就是官官相护。然后这个门子就拿出一个护官符，就是你要做官保护你做官的那个符啊，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啊，这个四大家族薛家王家史家贾家四大家族的这个单子给他，然后他才恍然大悟啊。所以我们等一下会从这个部分让大家看一下，就是整个的第四回当中贾雨村的这一段学做官的这个部分，而且最重要要介绍一个人出场，就是薛蟠。薛蟠，我觉得在这个小说里啊，我自己的经验是我第一次读这个小说的时候，觉得这个小孩子简直是一个呆霸王，他的外号叫呆霸王。然后薛家有钱的要死，他们是管什么的？他们是替皇帝管库银的，就是替皇帝做采办的，叫做皇商，所以等于是中央银行由他们家管，所以有钱的要命。然后本来家里是书香世家，可是爸爸生下薛蟠以后没有多久，爸爸就过世了。所以你看到都出在这种家庭的问题，就是妈妈宠爱他宠爱的不得了，因为是独子啊，因为是独子，所以特别的宠薛蟠，所以薛蟠要做什么妈妈都帮他包庇，所以他最后买这些丫头啊，然后打死人都有人帮他收拾。所以他当时把冯渊打死了，打死以后他就走了，他觉得这种事情反正有家人帮他料理，他根本不在乎的啊，从来也不在乎，所以就带出了薛蟠这样的一个角色出来。那我刚刚提到说薛蟠其实非常值得了解，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十四五岁的那种男孩子会上报什么吃摇头丸什么，带就是薛蟠。可是薛蟠这样的一个小孩子啊，其实你说他坏，他大概不是本性上的问题，而是我们刚刚讲说因为父亲早逝，母亲特别特别疼爱他，然后所有的家里的老家人都在纵容他，所以他也不知道他在做坏事，他只觉得我从小生下来就这样子啊，我打死人反正有人帮我料理，从来也轮不到我来去坐牢的，所以这个时候他根本没有是非的观念。所以我们看到薛蟠后来就带着妈妈跟妹妹进京，进到京城里面，就是薛宝钗要出场啊。所以我们等一下第四回会看到这一段，我也希望把这一段的故事中间挑几段来念给大家听一下，我们看看贾雨村整个做官的这个情景怎么样子带出他们的这个四大家族啊。所以四大家族的名单等一下大家如果有空可以稍微看一下，就是贾家、薛家、王家跟史家啊，王家跟史家，史家就是史太君， 王家就是王子腾、王夫人、王熙凤，都是王家。薛家就是薛蟠、薛姨妈啊，就是丰年好大雪啊，丰年好大雪，这个雪就是隐喻薛啊，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啊，他们家里面用珍珠、用黄金，简直像用土一样，就是有钱到这样的程度。那金陵王就是讲王子腾家啊，当时最大的这几个，所以这几个家族都有关系。那么史家就是贾母，贾母是史家的人，还有史湘云，还没有出场的史湘云也是史家的啊，所以几个家族之间的关系就会在这一回当中把大家写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作者在交代完黛玉跟宝玉的见面之后，很快就带到了比较现实里面官场的一些关联啊，把这些官场里面所有的复杂的这种关系跟大家做了一个交代。因为《红楼梦》其实人物非常多啊，我们通常有时候看到有些版本会列出整个《红楼梦》人物的那个表，那可是其实一刚开始你大概没有办法记300个这么复杂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们讲到一段我们讲一段的故事，讲到一段讲一段故事，因为它其实有点轮流出场啊，轮流出场。所以在第四回里面，薛蟠、冯渊这些人物会是主角。等一下我们可能还要加讲一个，就是李纨。第四回开头的时候他介绍了一点点关于贾珠的妻子李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概有几个人物我们会在第四回里面谈一下。